事太早，撇下我儿孤孤单单，无人照看。 爹爹，不要是这伤心的话呀，还是饮酒消遣去吧。 既然如此，我儿在家好好看守门户，为父取去酒魂。 是， 正是叫女醉看与老金，买酒且向杏花村。 弟弟早些回来。 知道了。 亲，家事太早。 为何不令人事来在长安城中前来赶考，不想日今的苦听，不凭文章要凭情面，只因在考试官员之中，我有孝顺的亲戚朋友，便领我送上之外，辜负我文章困守，满腹经纶，虽失事，富贵浮云，也未免有些惆怅。是在春殿之中饮酒大醉，一时口渴难当，不免须与天使人家讨杯茶吃。一路行来，不知是什么风。这里的桃花开的是风茂盛，一般不管是什么地方，却在这里唏嘘偏是正是春风到处留佳客，小作何须门之 Yeah. 亲。 比得上尊父桃花，每日一笑两次作罢。 哎呀，我弟弟也该回来了。 令尊大人要回来了，小孙只得告辞了。 看些什么？ 女儿在此看看桃花。 外面的风大，我们回去吧。 能得美人

该是一个地名。 地名？ 得了吧，柏林是个地名，崔护明明是个人名，他是谁呀？告诉我，告诉我。 崔护吗？ 啊， 乃是一个古人。 古人？哪朝的？ 本朝。 哦，原来是本朝的古人。姐姐，别骗我了，这本朝古人的岁数我都知道。 你怎么晓得？ 你听着啊， 孝顺柏林崔护，年方21岁，尚未娶妻。 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姐姐，姐姐，我不跟你闹了，咱们两个人玩去吧。 我不去。 哟，怎么不去呀？ 我不高兴去。 去吧，有好处。 有什么好处？ 倘若那本朝的古人拿着把扇子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来，我呀就往旁边这么一躲，让你们两个人说话，回家告诉我爹爹，给你们做媒，让你们做个小两口。 听众朋友，吴素秋等演唱的京剧《人面桃花》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你好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马派老生唱腔。由马连良先生创立的京剧老生流派马派，以甜润的唱腔、潇洒的做派而享誉剧坛，并涌现了许多追随者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几位马派传人演唱的京剧。先请听冯志孝演唱的《苏武牧羊》。冯志孝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，几十年来追随马派艺术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 是啊，有郊外往来是周围八盆安排，到如今呢被困在沙漠苦熬台，妇女儿又如此寂寞难耐，父子亲啊只得冒发忠心不开呀、 刚才是冯志孝演唱的《苏武牧羊》，接下来请听张学金演唱的《清官侧》。张学金是张君秋先生的公子，毕业于北京戏校，在校期间受教于余派名宿王少楼，后又拜马连良为师，是当今京剧界一位优秀的马派传人。 人管家，李斌堂堂铁庄主，堂臣武堂守庄审判，孙德明到晚来跌下了父亲冤状，你敢不把灯我审到了

有一状元来，马刘彪你胆大大的吃生孙家庄，你一刀脸上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回旁人，刘公道在两前冲当刘成为什么见那人口里不大宝成盘是真，我家是无端丧命爱奔血，去呀请啊刀刀民生送念经文好多儿的阴谋，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那命放大胆狂了无学，去写 听众朋友，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